掌声，来换我过去对你永远依依不舍的岁月无声。愿你来和应，重温美丽晚星，回归恬静，绵绵旧情。遥遥长路寻背影，暖暖爱去如流星，盼望原谅我，不要问究竟，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。 久情绵绵，但愿在听老情歌的时候，当时的人还在你的身边。接下来的这首情歌，它从节奏上不太像情歌，倒是歌如情人，有着90年代都会女性的独特的气质，很洒脱，也毫不畏惧。唱歌的是叶倩文，80年代中期的时候，她从台湾来到香港，不懂粤语，也不太会说中文。在林子祥的帮助下，神奇的大获成功，而且是第一张专辑就拿到了奖项。这首歌也帮助他在90年代成为天后，来自于叶倩文，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。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再来听一首老情歌，回忆那些旧情绵绵的往日时光。这是一首情歌，说的是一个男人对他的爱人甜蜜的抱怨，但是歌曲背后却是两个大男人的友谊。周华健，他小李宗盛两岁，受李宗盛的栽培，两个人可以说是亦师亦友。李宗盛的爸爸是卖瓦斯的，而周华健的父亲是卖米的，所以有人开玩笑说，他们在一起就是生米煮成熟饭。周华健有一首红极一时的情歌，叫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其实这首歌，李宗盛当时听过就觉得非常的不错，决定要让周华健自己来填词和演唱。可是当他和妻子正在约会的时候，却突然接到了周华健的求救电话，说他完全写不出歌词。于是李宗盛暴怒当中把女朋友晾在了一边，自己搬着凳子到厕所里写完了这首歌。这就是这首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 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。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，多想说声对不起，你哭着说情缘已经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。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，你哭着说情缘已经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 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当年年年都出新专辑，让我们总是抱怨还来不及存钱去买他的正版卡带的周华健，如今也到了好几年才发一首单曲的情况。这不是英雄迟暮，而是时代太快。这也是一位充满了回忆的名字，94年的孟庭苇。这首歌你还会唱吗？往事。 我愿待在你身旁，听你唱。 写的旋律，把

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。 昨天在家里整理电脑的文件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这首老歌，一听就觉得有一种舍不得的情绪，曲和词都完美的让人窒息。这是来自于90年代末的彭佳慧，当时的她对这样的歌曲已经是顺手拈来，甘愿。说这是一首励志的歌，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首情歌，因为风雨之后，那个人还在你的左右。

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老情歌，歌就像是没有刻度的年龄，多年前我们唱过的《同桌的你》的老狼，他现在已经结婚有了孩子。多年前听《恋恋风尘》的我们，也早已经成家立业。这是一首来自于90年代大陆校园民谣时期的情歌，当时的电脑还奔跑在486的印记之上，爱人之间还流行要写一封情书。那些不会写情书的理科生，这首歌可以说是模范和典范，也是很多情书灵感的来源，来自于老狼《模范情书》。 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，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，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，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，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，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，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，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，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，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，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。